只好暂时不爱你，拉开距离，等着有一天忽然想起你，离开的原因再也想不起，再翻出旧的日记重新写起，星期一天气晴，我离开你，突然就下了决心，我在 天空。